冇钱买酒啊！我今晚啊点样过啊？冇钱买烟啊！我今晚又点样过啊？要食西北风啊！讲理想又有乜嘢错？ 系咧，即系讲理想我有咩错咧？即系再讲下呢个刁民牛生日会2023。 知，上次讲晒啦。 知，小弟争啲挂靴。 哦， 啊，都唔会有错啊。挂靴，知咩为之挂靴啊？ 啊，即系又唔捻滚咯。 又唔捻滚，屌你老尾，好捻大镬嘅事嚟，知唔知？ 好难，男人好难嘅。如果你 即系我话，我话你听， 除非真系真系走咗咯。 嗱， 真系唔得咯。 我唔使挂靴嘅，唔使惊，系咪先？但我话咧，你知我早轮病咗喎。 系知 啊， 咪你就话唔系咯，你又打咗三针，应该就唔系 啊，唔系 Covid 咯， 但系就话冇晒行两步路都冇晒， 冇晒气啦。 即系你嘅症状完全系长新冠咁。 长新冠咁，但系 你点解你又话你冇咧？好奇怪 咯。我唔好理啦。 但系你有冇做 body check？ 冇。咁我就可能喺啲支气管炎啦。 嗯。 咁啊唔关事噶，其实都唔关事。 嗯。 即系或者只系唔够气啫。咁唔够气，其实冇乜问题噶。咁咪咩嘢咯？可能做爱咪。即系其实一路都唔够气噶啦，我越南玩都唔够气噶。咁我一 系咩越南嗰次都系 已经系噶啦，已经系噶啦。 但系冇咁 大的啊，以为我系死喺越南噶。啊，咁我就唔介到咁样样噶。咁而家梗系好翻好多啦。咁但系好翻好多嘅话，都未得。点解早轮我病咗一镬？病完之后嗰几个星期，我系连期都扯唔到。 几个星期 冇扯过期。哇！我真系惊我哋大佬话做乜撚嘢啊？ 唔系你嗱，通常啦，即系咁讲啦，咪朝头早实会急尿会屙尿。 系啊系啊，冇呢样嘢， 急好急都扯唔起， 都扯唔起。 但系就即刻要屙尿，即系有即系要屙尿嘅，即系知道好急尿嘅，但系就唔啱。 条脷感觉上缩咗少少， 但系就 缩咗少少啊！要 应该话系尿急嘅，好急嘅要屙嘅，但系就唔啱。嗱，因为正常男人你明 系啦，朝头早硬噶嘛， 即系因为。尿急所以 我一路以嚟朝头早都硬嘅，但系嗰个病完之后咧，我就唔硬，冇 中佢 两个礼拜至三个礼拜到咯，啊，咁我都啊我就惊啦，我屌你咯，喂，有咩挂喺度？你知我挂喺度系搵大镬噶， 咁 但系如果我挂喺 A B 有冇硬先？嗰两个三个礼拜 都冇，我连 即系有冇睇 A B 睇？ 冇睇 A B 冇兴趣睇，冇兴趣睇呢啲咁嘅嘢，连幻想都冇，我连幻想都冇，即系呢个性无能咁样好似。喂，我好捻奇怪嘅， 即系佛系刁民牛， 佛系啊，佛系咗。咁其实好捻大镬噶。即系如果我一坦白讲，我真系真系死无能咗。咁我哋神山府都唔可以卖噶，因为我自己系一个 生肖牌， 生肖牌嚟噶嘛。啱啱讲， 屌你，算系噶。唔好同人讲话你， 我唔得噶，我一定会做如实交代噶嘛。嗰啲杂我就如实交代。 咁就咁讲， 点解 嗰两三个礼拜你唔饮包神山府试下？又冇谂到呢样， 冇谂到呢样。 哎呀！我嘅早啲同我讲个话， 一讲埋先。咁你大家估到点解我生日嗰日净系坐台啦？ 嗰时未好翻， 未好都未好翻，我未试过冲过血啊。好啦， 生日三月廿几， 系啦，二十 几时开始噶？你越南系二月几去噶嘛？ 唔系，都冇气，我就嚟连做爱都唔想啊！ 去到越南都系， 唔系越南唔系。 即系越南咪拉屎，我翻嚟就 翻嚟之后 得， 翻嚟之后，珠海嗰时候， 越南又饮神山虎， 有 得 OK 嘅，冇问题嘅。 珠海弹中都冇问题， 都冇我得明， 都冇问题。同阿小猪去温泉玩都冇问题， 哦， 完全冇问题。系突然间有一次病一病， 病咗几日啦， 都成个礼拜。 你好似都话 check 咗系冇阳性噶嘛？ 冇阳性啊，冇阳性。但系 你会唔会个检测？ 但系都好捻紧要。 系 我冇啦，冇呢个，冇讲咗先。咁跟住你又解释埋我点解我18号，即系我生日未生日之前咧，喺上明点解我净系坐女？因为我知道我自己扯唔到。 哦，咁样神山虎都未必得。 唔系我有带神山虎，但系我唔敢搏，唔敢试。 系 我要留翻俾阿小猪。 系。 有个理由点解咧？喂，小猪会令你有刺激啊嘛， 系即系乜都 OK 啊嘛， 熟咗 啊，熟咗啊，打茄轮啊，又唔使带袋啊，咁个幻想力又强啲啦，咁又有佢又会含水奶住担啦，系咪先？ 系 咁又解晒锁， 解晒锁， 解晒锁咁啊！我咧，如果你小猪都唔得咧，我就挂佢啦。 喂，嗱又咁讲啊，你因为小猪解咗锁，咁其实有时你普通嗰啲出去搵。揾呢啲咁嘅快， 咁佢 冇话快餐，即系其实解唔到锁就好难做。 唔系，如果佢得嘅话，咁、我就有方法噶啦。咁跟呢次我梗系正啦。嗱、我点解约小朱嘅咧？我就系因为我约阿小朱就20号、21号两日。20号日咧，佢就陪我过20号。 你19号、18号、18号喺上平， 喺上平，19号喺大浪， 约咗小朱。大浪啦，得。 咁19号咧，咁啊小朱翻工嘅。咁佢係20号夜晚凌晨，即係过咗19号啦，佢放工过嚟搵我嘅，咁我一齐食宵夜啦，咁我冲凉啦，咁我梗係搏嘢啦，咁之前 即係你有同佢食晚餐嘅星期日㗎 星期日冇 都冇冇你自己走咗过去先 係啦係啦係啦，自己我就食宵夜啫，乜嘢都冇啦，咁跟住而家有飲就神山乎，OK， 咁当然喺同佢呢个交合嘅期间，即系打下 K 轮啊，解下锁期间咧，安乐晒，硬得起，咁硬得起就唔使讲啦，咁啊，梗系照旧照屌照插啦。咁其实我知道一样嘢啦 ，OK， 唔系我，都系我都半信半疑嘅啫 ，OK， 咁啊叫过一晚啦，咁我唔敢屌第二次添喎， 但系你再留嘛？你去两日啊？ 啊，因为再留嘛，即系我第二日。咁第二日咧，咁啊好捻简单啦。咁啊同阿小朱同阿小朱班朋友，咁啊食咗个麻辣火锅，夜晚跟住同佢打麻雀。咁啊三两教子，咁啊咁啊好嘅，几有趣啊！你生日咧同人打麻雀喎，咁即系以后我去大浪多样嘢玩啦，起码又日日可以打下麻雀啦。自己打个麻雀好捻奇怪嘅。佢红中系百搭嚟噶，即系你摸，如果你有三只红中，你根本食紧牌嘅，食紧糊噶啦。你叫好摸就红中嘅自摸噶啦，啊，好捻过瘾又话，我话咪迟啲有机会教你哋玩啦，啊，咁啊食完打完麻雀啦，咁啊又好运喎，赢钱啦，咁食完宵夜啦，咁嗰时都两点几，咁跟住咧阿小朱就送咗我翻酒店先，我哋有翻酒店。跟住咧，阿小朱送埋佢，先至再送佢嗰两个朋友走。OK， 即系阿小朱揸车啊。咁佢走嗰时候，咁我算咯。如果阿小朱嚟啊，嚟唔嚟啊，算啦。咁我就喺微信嗰度俾钱佢。咁我先家用，咁样我俾4000啫。 即系2000蚊一晚，但你钓咗两次啫嘛。 一次啫。 咩呀？你一次？你嗰晚一次，你第二日打完麻雀冇咩？ 唔系。我佢未俾啊嘛，佢未嚟啊嘛，佢未嚟， 知道。 跟住阿小朱就问：，我又话我呢两个字家用，跟住佢就话使唔使我过嚟啊？我梗系最好啦，咁啊即系嗱又有神山苦啦。好啦，第二次呢一次咧，我就试下需唔需要咁强烈嘅刺激嚟做爱啦。咁啊当然啦，咁啊佢嚟到。咁佢冲凉，我一早冲个凉啊嘛，佢又佢冲凉，咁埋嚟讲，跟住使唔使去解锁咧？我唔需要解锁咯，即系我打下 K 轮啊，互相插下插下揸下插下，因为有神山虎嘅关系啊，刀硬完成咗做人嘅责任，咁我就知道 OK 啦，得啦，只要下次有神山虎咧，咁我就唔需要太大刺激。咁我都可以搞得到嘢啦。嗱，呢一集唔系广告宣传嚟嘅。唔系广告宣传。 啲云流挂靴好捻 悲哀啊，大佬，真系好捻大镬啊！话声你听，即系我谂住系挂咗点算咧？咁啊，以后真系连接都接埋噶咯，净系录嗰啲时鸠噏嘅嘢嘅啫，唔录呢啲噶咯。咁好捻大镬噶嘛？系都好彩。咁最后咧，就证明我系只要有啲嘅有一刺激，加啲神山虎。咁我就搞掂啦，咁啊算系啊呢个好好交代啦。咁样，另外亦要多谢下添网友，点解咧？因为我要我喺 Facebook 啊，同埋 WeChat 嗰度咧，就留言就留咗啲叫做咩啊？俾红包，我留咗啲QR code，咁俾啲网友。 咁啲網友咧就會有捐錢啦。其實就生日計事啦，總共1800多蚊人民幣。 哇！點啊？ 即係2000蚊港幣。 係咯。 咁我當然我跟住講，當然攞啲錢嚟買咗啲架撐啦。咁啊，當然我唔會攞嚟自己自用自肥嘅。咁啊，其餘啲錢咧，我就諗住我嚟醫下個病啦。咁當然而家有網友聽到我有時都吉，但係而家好咗好多噶啦，即係而家都好咗好多噶啦。而家啲冇以前咁離譜啊！即係嗱，坦白講，因為今日我嚟做節目咧，我飲啤酒。其實我唔飲得酒啊，基本上而家直頭係。 你有一罐，我就有四罐。 唔係點講咧？飲咗酒，我哋氣管會收縮。 我就咳。 就咳啦。 唔係，同埋個問題，你已經戒撚咗煙成兩年。 好嚟啦，唔好嚟啦。 兩年啦。 我又聞咗你啲。 嗰啲香啊。 香，我頂唔順啦。 我香都唔得。 係啊，你香我頂唔順，我頂唔順。所以我提升會咳就因為聞咗啲香。咁而家我點樣咧？有啲熱茶，如果我24小時都袋住啲熱茶喺個身度，咁要譬如我飲完啲凍嘢，喉嚨收縮咧，我就飲翻啲熱茶，咁我就唔會咳㗎啦。但係因為做節目咧，就冇飲熱茶，咁所以咪咳啦。而家飲乜熱茶喎？即刻個人舒服，飲咗兩啖熱茶，即刻舒服曬。即係坦白講，而家我有啲可能類似支氣管炎嘅嘢啊。我唔够气啊！但其实坦白讲，我唔够气唔影响我做爱嘅。因为其实做爱都系嗰几廿下啫嘛。你唞唞，其实就可以噶啦。咁其实我 OK 嘅呢样嘢。咁我只系咧太早轮咧，嗰、那个病完之后咧，嗰种唔想做爱，同埋嗰种冲唔到血啊，就系唔会冲血，就唔知点解你有少少幻想啊，就伸只手啊，落去拗啊、罩啊，你都唔硬嘅。嗰时候我系最卵惊啊！好撚彩，屌你！真係事實證明，我原來唔係嘅，有適當嘅刺激。好似咁，九月今日咁睇個阿鬼麗奈。咦，咁屌你老母 OK 喎個人。 有冇牙？ 有啊。 咁肥喂，唔啱你 feel 啊？高秀平又肥， 但佢真係有頸正嘅，有啲頸正嘅。即係好撚頂啊，又好撚舒服啊咁樣。咩？ 有呢度，啱啱有人數過。啱啱有人数个全片，大约讲咗35句，我顶唔顺啦。 我顶唔顺， 15句，我唔得啦。 我唔得， 亦多次大叫救命。 系啊，嗌救命。 最后咧就话好， 屌到嗌救命。 啊，最后就话好攰。 啊，喂，真系好正，坦白讲咁样。咁我都有。咁坦白讲，我冇饮神山苦噶噃。我唔会无啦啦过嚟同阿恩仔录节目饮神山苦噶嘛。咁我睇到我都有啲中意咯，但系唔系冲到好卵硬啊。咁如果系我加咗少神山苦。啊，咁我觉得我又 OK 啦，咁所以咧，咁所以咧，我都再暂时都唔使挂喺住。而家最紧要系乜嘢咧？医好我个咳，所以而家我食紧药嘅，我日日都食紧药嘅，系不停咁食紧药嘅。咁而家仲有1个钟头到，我就要食第三剂药噶啦。OK， 咁日日食嘅，咁如果食即系起码唔好咁辛苦先啦。咁所以可能一陣我會叫佢整熄咗嗰啲煙嘅咧，我就會好啲噶啦。咁所以咧，希望都網友唔使驚，節目我會繼續做。OK， 咁亦都希望有啲網友支持啦。我估計神山虎而家應該有得賣噶啦。OK， 咁喺估啫，咁有啲我唔知船期要幾耐噶嘛，可能要過幾兩個月噶嘛咁樣嚇。咁可能我唔知啦，差唔多有得賣噶啦。咁如果有得賣，大家網友撐下啦。如果未有得卖，咪等一等咯，或者到时你大家捐献下先啦，即系赞助我睇下病都好啊，系咪先？咁其实亦都多谢啦，啲网友喺我生日会嗰度，俾咗1000几2000蚊嚟， 1800蚊人仔喎、啊， 1800蚊就2000蚊港币噶，有港币有人民币，我加埋嚟之后将啲港币转翻人民币就1800。咁我将啲人民币变返港币，大家差唔多2000几 㗎啦， 2000蚊左右啦，咁样啦，咁上下。 咁啊，都唔够过夜啊， 唔够噶，唔够，我同阿小朱一晚嘅，即系坦白讲，我唔会计嗰啲钱落去噶。 够越南妹喎， 都够越南妹嘅。 越南妹而家系600万匹。 啊，咁就唔错，好似加价添喎，好似 又加600万。 唔肯知啊，唔肯知。咁我唔理佢啦。咁其实有网友听我讲，跟我啲妈咪。 只可以玩咗啦，即系有冇投诉？ 咁佢冇投诉嘅，佢因为冇 feedback 俾我。佢系嬲定正咯，佢冇同我讲。 反正香港人安全翻。 系啦，我几 安全， 安全翻香港啦。 我哋玩， 但我迟啲我会问下佢点样嘅，因为其实我都要尽翻呢个责任嘅。 几多个人去啊？佢哋个心， 佢哋好似三个定四个嘅。啊，咁佢哋已经去咗噶啦。咁啊，翻自己 其实系听完你节目 系 先至去嘅， 系啦， 即系都系嘅。如果问佢哋之前， 系啦，问我攞咗妈咪嘅联络方法噶啦。咁佢哋成功去咗噶啦。咁亦都玩完翻嚟，好远唔好唔知，起码冇投诉先啦。咁当然我有机会会问一问佢哋。有冇嘅，因为我作为一个主介绍得俾你，俾佢哋嘅咁样。但系你话跟住我会唔会自己去咧？暂时唔会住。 嗯， 点解咧？因为失业啊嘛，神山苦都未知有冇得卖，系先？我冇钱去玩噶啦，系先？咁希望啲神山苦尽快有得卖啦。咁可以悭翻啲钱，咁样出嚟日有得使下咁样，叽里呱啦啦。咁啊，到时我就会我就再搞下啲越南团，咁其实大陆团就少搞啲啦，咁坦白讲，如果要打一架大陆团，我就会搞翻常平啦。 如果你搞横江或者常平团咧，我绝对 唔搞横江团啦。横江我哋私下玩好啦。 唔系，我绝对有机会跟你团。 唔系横江 珠海就冇可能。 系啦，唔系啦，横江咧，我阿碌咧，我去玩下 OK 嘅。 珠海冇可能， 同网友珠海都唔会啦，都唔会啦，唔谂咁样贵就咁样嗨。一系贵，一系 嗨， 系啦，我唔会去啦。咁如果系横江咧，我就可能会同阿点 解唔会同网友去咧？即系惊出事。 系啊， 因为真系要老友 睇相啊，睇相好容易出事噶。 明 啊，咁样系咪先？咁无谓啦，而且 佢会唔会迟啲有冇可能会转翻？ 唔会噶啦，永世都唔会。第二样啊，我斋漏咗。沙湾 有团 有场开翻喎， 收到风。 唔系，我又冇去咗。去咗玩啦， 有冇相啊？ $200坐袋，18岁都不不醉。 咁样好柒，唔好咁啦，呢啲游哥唔会有咩好嘢噶啦， 唔会有好嘢啊，二百坐袋。唔肯出街， 系咯。 个网友开价开到$4000， 都唔肯出街， 都唔 肯坐。 $200坐， 咁咪即系等于19酒吧。 咁啊唔同， 嗰啲拳手 冇得揸嘛，但系如果沙湾有得揸嘛。喂，呢啲。国家国 系啊！你等等，你问清楚网友系咪真系？因为点解$4000唔肯出街啫？ 系 咯，即系佢根本就系唔会出街噶啦，根本就系赚你嗰$200，其实 赚 你 $200 拳手嚟啫嘛，即系其实我都系拳手啦。 系咯，但系佢又玩法又唔同啲啦，有啲系嘛？但 系 嗰啲， 我觉得你应该问 搭膊头易啲啊嘛。 唔系，我觉得你问一问个网友系咪有得揸先？因为如果你讲得话佢$200坐台，但系又唔出街，一谂到咪谂到 沙湾一沙湾一路以来以前都系$200坐台噶。 咁出街都肯出噶嘛？而家啲 人以前就喺就你正法场嚟嘅， 咁而家冇嘛？ 而家冇就正正法为 斋坐咯， 斋坐冇埋咯， 咁啊即系冇嗰种嘢咯。 咁啊唔知， 唔系你问清楚，你有个网友联络嘅，佢知道你讲，你问一问清楚少少。 我惊我问下 啦，嗰啲牌头啊。 总之而家其实沙湾有得玩，其实好多人都知噶啦。 唔系，如果系可以去都得噶，同你。 $200坐台，咁我宁愿去十九酒吧啦。 即系你觉得应该好 差 ？N D 嘛啲女系先咧， 即系而家你话十八岁波波脆喎，头先讲到 波波脆，我唔中意我唔中意波波脆噶嘛，我中意中中地噶嘛。O K， 咁啊都 O K 啦，咁啊节目时间差唔多啦，咁啊下个礼拜再见啦，拜拜。